毫无手札，作者邪力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298章，转瑞就指咗一指严师所在嘅墓道，示意我哋咧就匿到去墓道里边。睇佢个样，佢又并冇完全失去理智嘅。佢要炸嘅系呢一间墓室，系地上边诡异嘅玉石，仲有嗰啲墙上边嘅面具。咁样一嚟，呢一间墓室咧就一定系成为咗绝路。咁到时我哋点样退出去呢？连豆腐都睇出咗转瑞落呢个命令嘅仓促，即刻佢讲：喂，土豪，我哋大家咧都可以理解你而家嘅心情，但系你千祈唔好冲动啊！炸完之后，我哋咪塞死晒。咁就算系反打暴动都需要好长嘅时间噶，我哋而家一粒水都冇，支持唔住噶噃。转瑞听完就眯咗眯眼，似乎亦都冷静咗落嚟。豆腐即刻趁热打铁啦，佢指一指墙上嗰啲面具讲：哎呀，不如我哋干脆啊放火烧咪得啊！我啊早都睇到呢啲咁嘅嘢唔顺眼嘅，干脆啊一镬熟啊！既然咧我哋又揾唔到啲咩敌人作怪，咁就先将呢啲能够睇到嘅敌人消灭咗佢先。好在豆腐灵机一动，呢一个中宫系一个典型嘅中犬。转瑞叫佢向东，佢绝对唔会向西嘅。咁呢两个人如果真系唔改变主意嘅话，我哋以两边人呢就肯定对撑噶啦。豆腐讲完，转瑞都冇答话，但系中宫好似明白咗咩咁，即刻冲我哋打咗个手势，示意系要放火啦。而家大家肚里边都系屈住成肚火嘅，觉得恐怖嘅同时，亦都更加多嘅系愤怒同埋仇恨。呢一股咁嘅力量驱使之下，嗰点嘅面具啊、碎裂咗嘅肉块啊，同埋嗰一个好似严丝咁嘅嘢，俾我哋就堆到咗喺个墓室中间。中宫就将啲固体燃料啊点着，向上边一顶，嗰啲燃料就碎成咗几块，同时就开始燃烧。好快，那个面具同埋尸体就化为咗烈火。而嗰个古怪类似好似玉石咁嘅嘢，就喺我哋嘅视线当中慢慢就开始软化，深厚嘅地底世界一时之间就一阵咁嘅烧焦嘅恶臭就喺度弥漫住。好在我哋早就有啲准备㗎啦，撕咗啲布料就揞住啲口鼻，眯住隻眼就企喺严师之前喺嘅位置嗰度远距离咁样睇住。专吉所留低嘅嗰一张干扁咗嘅人皮，就俾阿中宫好认真咁，好似卷纸咁卷成咗一扎。讲实话，呢一幕啊真系好诡异嘅场景。眼前一个活生生嘅人，而家变成咗一张皮，被人哋卷咗起嚟，等我觉得个生命真系咁脆弱，世事都无常。专吉就意气风发咁落地。点会料到会落得咁样嘅下场呢？咁我嘅未来又会点呢？系死喺某一个斗入边，定系喺鬼舍之面嘅诅咒嗰度逐渐咁走向灭亡？又或者系一切顺利成功咁解开谜团，然之后过上正常嘅生活？大家沉默咁睇住，等到火苗就快熄灭嘅时候，亦都冇发生任何嘅意外。我哋就又一次咁进入到墓道。呢一次队伍就非常之沉默啦，转吉嘅死沉沉咁压住喺每一个人嘅心里边。其实我除咗觉得遗憾同埋感慨之外咧，并冇咩特别嘅悲痛情绪嘅。毕竟我同专家嘅人相交都唔系话太深，联想到专吉行喺最后遭遇难嘅情况，我就唔敢等阿豆腐佢一个人喺度殿后，于是我主动话行喺最后边。抄出咗武器喺度压阵，走喺我前边嘅豆腐，豆腐前边嘅顾文文，然之后就系中宫同埋专瑞。呢一条墓道啊比较长，一直都冇见到一嚿墓砖。行咗约莫百几米，前边嘅豆腐突然间停低咗脚步，紧接住就猛然向后一腿，就撞咗喺我身上边，仲搞到我啊咬亲自己条脷添。痛到我鼻都酸埋，我瞬间就火起上嚟，我话闹：顶你个肺啊！搞咩飞机啊你？喺呢阵时冇边个心情系好嘅， 俾豆腐咁一搞，我把火就开始上嚟咧，压都压唔住。豆腐就缩一缩个膊头，啦啦咳咳咁讲：唔系啊，呢度有一个漏网之鱼啊！佢啊指一指自己左前方嘅位置，低头一睇，用个灯光打过去，我先发觉竟然又有一个面具，同之前喺个墙上边挂住嘅系一模一样。我打咗个突，心谂啲面具唔系都已经消晒啦咩？点解而家又嚟咗一个嘅？唔怪得个豆腐球先嘅反应啊咁大啦！呢啲面具的确啊俾人哋一种好唔舒服嘅感觉嘅，何况死去咗嘅专吉仲曾经戴过呢一种咁嘅面具添，谂一谂都觉得好唔舒服啊！唔通呢一个面具系其他人留低嘅？阿爷佢哋当初走到呢度嘅时候，究竟又发生咗咩事呢？正常嘅情况底下，队伍里面死咗人，至少亦都应该收一收尸啊。点解阿爷呢一批人就对当时嘅嗰一个狱中人同埋嗰一具阎尸又唔理又唔问嘅？豆腐讲：哇，呢个面具系咪可能系阿陈老爷子留低噶？点解咁讲呢？豆腐吞了啖口水讲：你睇下嗰个墙上啊，俾人哋攞走咗个面具有三个，一个就系喺个阎尸嘅身上，同埋咧整烂咗啦。咁仲有一个就喺阿专吉嘅身上，头先放火就俾我一齐烧埋啊。而家仲有一个系我先前攞落嚟嘅。我心里边打咗个突，我讲：你攞咗呢个嘢出嚟，冇掉落个火入边烧咗佢咩？我烧咗㗎啦。豆腐就猛咁点头，声音似乎好似想喊咁：不过呢个面具我认得，就係我当初攞落嚟嘅嗰一个啊。吓，我俾个豆腐嘅话就讲到背脊啲汗毛都竖晒，即刻问：你唔係讲少吓嘛？呢个面具个个都生得一模一样㗎啦，你点知道係你当初嗰一个啊？豆腐啊，震腾腾咁将个面具攞起上嚟，指住焦黑嘅面具讲：哎呀，上边有血啊！我手上边嘅伤口抹上去噶。大家身上边多多少少有一啲唔需要包扎嘅小伤口，渗住啲血迹咧就在所难免嘅。我啊盯住豆腐手上边嘅面具仔细一睇，嘴角嘅位置果然系有一啲非常淡嘅血痕喎。呢一下子我真係头皮都发晒麻，即刻从阿豆腐手里面抢过你面具，双手一用力将呢个面具啪声就搣成咗两份。我哋呢一边嘅动静顾文敏佢哋早就发觉咗啦。而家我将呢个面具一分为二，顾文敏就惊讶咁讲：吓，点解仲有一个面具嘅？喺边度嚟噶？佢呢句话就等我觉得有啲唔妥。首先呢一个墓道比较窄，其次呢，我哋嘅光源比较充足嘅，顾文敏佢哋都行喺豆腐嘅前边，按照道理嚟讲，佢哋应该係早一步发现呢个面具先啱嘅。点解顾大美女反而问咗咁嘅问题嘅？显然佢哋冇先发现佢。唔通呢个面具无啦啦咁出现咗喺豆腐嘅前边？再联想到嗰个阎尸同埋戴住面具而死嘅专吉，我即时就觉得唔掂啦，心里边后怕。如果我冇喺后边压阵嘅话，豆腐会唔会亦都好似专吉咁不明不白咁啊，俾个面具害死啊？跟住我啊，将自己嘅分析同大家一讲，呢一个面具同埋专吉嘅死应该就好有联系。如果我冇估错嘅话，佢下一个目标就系豆腐。究竟系乜嘢嘅力量咁古怪？就算系众子作祟啊，咁耐众子应该露面噶啦。但系我哋而家除咗确定呢一个面具之外，连敌人喺边度都睇唔到。豆腐啊，已经俾嘢吓到面都青埋。过咗阵间，佢啊眼泪汪汪咁睇住我讲：老陈，我呢一世咧最大嘅梦想就系想要有一架直升飞机，然之后我就系想环游世界。我死咗之后，你记得同我烧一只俾我啊！我啊讲：唉，你踩单车啊都能够刮亲人哋架宝马嘅，开直升飞机真系太危险啊！我记得有一次啊，豆腐踩单车去买颜料，佢嘅技术咧就烂到家。 喺路边就停住一架宝马嘅 X5 喺度，豆腐一个唔觉意就扯埋佢，跟住人哋嘅车身就留低咗一道手臂咁长嘅划痕。豆腐啊，先系傻咗眼，跟住第一个反应就要撇，点知道冇硬两步，情急之下，佢嘅单车竟然跌落咗一个冇坑渠盖嘅地下水道，成个人嚟得个狗食屎，然之后嗰啲颜料咧就爆到油头啊，染到脚。豆腐啊，听我提起呢一件事，可能真系勾起咗佢嘅痛苦回忆啊。咁佢就讲：，唉，咁我仲系活住好啲啊。顾大美女一时真系又急又嬲，佢就讲：，哎呀，都咩时候啦？你哋仲喺度扯埋晒啲咁嘅嘢嘅。讲完，佢哋喺包里边攞出咗一细块嘅固体燃料，讲：，我睇咧就唔保险，仲系烧咗好啊。呢一个面具系木制嘅。点上咗燃料之后，打火机一点，冇几耐就烧剩一执灰啦。睇住眼前啲灰烬，我哋又稍微松咗口气，亦都唔再想留喺呢一个古怪嘅墓道里边啦，即刻就向前赶路。走咗冇一阵，这个墓道居然冇到头噶噃，好似行极都行唔完咁。就喺呢个时候，豆腐就停低脚步，踎低身执起咗一样嘢，拧转头对我讲。老陈，我觉得我真系俾佢钉上咗啦。而家喺佢手上边嘅，显然就系嗰一个已经被烧咗嘅焦黑嘅面具。呢一个面具仍然带住诡异嘅微笑，直不甩咁掘住我，好似系喺度嘲笑我哋之前不自量力嘅举动。嘴边嗰一抹嘅血迹。就好似系啱啱饮完人血嘅鬼怪咁添，我倒抽一口凉气，个脑里边啊嘣嘣声喺度作响。哎呀，其他嘅人都停咗落嚟，墓道里边一时之间寂静无声。豆腐就被吓到咧，就甩甩咳咳咁讲：直升机，我唔要啦，我唔想死啊，老陈，你唔系自称话阎王见到你都兜路走嘅，快快嘅谂个办法啦！我哋豆家就系得翻我咁样样嘅一条筋噶啦，如果我死咗，我老豆老母一定系揾你倾偈噶。我一听佢连老豆老母都搬埋出嚟，唉，真系不由得苦笑。我睇咗一睇我手里边嘅面具，心一横，冷笑道：佢要跟住就跟咧，我唔信我眼皮底下佢能够作怪。跟住大家就更加警惕啦，而嗰一张面具亦都俾我穿透咁挂住喺个匕首上边，时时刻刻咁盯住佢嘅动静。冇几耐，我突然间发觉自己嘅面啊有啲痕，好似系啲蚂蚁爬喺度咁，忍唔住啊伸只手过一拗。点知道一拗先发觉自己嘅面上唔知几时竟然多咗一层薄薄嘅黐粒粒嘅嘢，我心里边一惊，知道弊啦。再睇一睇手臂上面插住个面具，发现呢一个漆黑嘅面具竟然一下子变成咗雪白色